种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 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转了角，一起听资讯。我寻奇。一份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首次突破8亿，达8.0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其中月收入在3001到5000元的网民群体占比最高。据悉，山东青岛在组织今年和以后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安置中，以退役士兵档案为依据，统一进行量化评分，按照档案分数公开选岗，不再进行文化考试。希腊近日宣布正式推出历时8年的救助计划，欧盟称赞希腊掀开新的一页。北京天通苑地区普惠园学位将增加到3500个，主要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范围，通过名校办分校、集团化办学、教师培训交流等多种方式。2018年8月21号，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共同举办第6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新闻发布会。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市文化局、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市文物局有关领导出席发布会，介绍本季惠民文化消费季总体情况和重点活动。近日，由相声演员曹云金携手明星合创联手打造开创的新模式剧场喜剧现场在北京举行开幕发布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 珍惜。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8月22号星期三，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1度，最高气温28度，西南风1到2级，天气阴，可能伴有雨，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1到3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0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丰台、海淀在20到28度，大兴在21到28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十度在21到28度，延庆野鸭湖、松山森林公园都在17到25度。接下来听到小来小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爱吃辣椒到底是对身体好还是坏呢？虽然说一个健康的身体平时的饮食要比较清淡才行，但是有刺激性的辣椒偶尔吃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一个人的体内血液循环有堵塞现象，吃辣椒能够加快血液流通，对于人体怕冷、冻伤、血管性头痛这些现象呢，有一个很好的改善作用。其实呢，辣椒也是蔬菜，本身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适量的吃辣椒，注意是适量，适量吃不仅能补充体内营养，还能延缓衰老，因为它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吃辣椒有无害处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呢，不能多吃的人就不要逞强，因为吃太多就会有一定的害处，导致一些疾病。在城市穿梭忙碌大半年，习惯了追挤地铁，满目高楼，总想放慢节奏去享受一份慵懒和安宁。从北京市区出发，一路向北约2个小时的车程，在京北方向有这样一个地方，山水诗意，田园静谧，几乎满足了所有对野奢生活的向往。它就是坐落于延庆区卓家营村的印象潮居树屋。在这儿的清晨醒来，窗外繁茂树林，蓝天白云像一幅画呈现在眼前。你可以坐在庭院的椅上看风景，顺便聆听大自然的声音，伸个懒腰，沐浴在自然中，所有的烦恼似乎都是过眼云烟。而在木屋旁边呢，也有一片房车露营地，体验一把乡间野营生活。不过夏日蚊虫多，要注意驱蚊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漆面被划伤、漆面被腐蚀 ？XPEL 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保护原车漆漆面体量30%。 这么厉害，到哪里去贴呢？ 高碑店文杰旗舰店，施工车间采用德国空气净化设备，达到真正无尘化车间，国际水平的技术团队，让您的爱车享受世界级的品质与服务。吉子高速高碑店南出口200米直档，电话400-0312-668，400-0312-668。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一天足含一盏干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新鲜、营养又好吃。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想念着他，那一年弄错了地车站，月台上的人在想，列车要带我去何方，校对好时间马上就出发，巴吉亚弄错了的车站，就好像幸福的钟声滴滴答答在响，伊丘亚弄错了的车站，快带我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车窗外掠过的风景，一个忧伤的精灵，打个喷嚏你就不见了踪影，孤独自由的旅人啊，亲吻着睡梦中的他，他的眼泪慢慢就变成了一朵花，索菲亚弄错了的车站，一不小心你就坠入了他的情网，汉达亚弄错了的车站，你给了我一个开放的胸膛，滴滴答答，时间忧伤而慌张，在生命摇篮里徜徉，滴滴答答，时间忧伤而慌张，在生命摇篮里徜徉。 呀呀啦， 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才能忘了情路艰辛。

看来这位听友是邓紫棋的资深粉丝啊。我想说这样的资深粉丝也很可怕，因为他总是能把偶像的想法特质说到点子上。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九点半，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渐渐的沉默，发现你想要离开我，慢慢消失的温柔，谁能够承受？为你伤悲，为你泪流，日子不好过又如何？还有什么可以保留？什么都没有。 是真的爱我，我最爱的时候你却要走，多苦我都会承受，最怕你什么都不说，几个伤口几次痛，谁付出较多，为你伤悲为你泪流，日子不好过又如何，还有什么可以保留，什么都没有，说对我来说这结果太刺痛，你真的要走我还能说什么，哦，还有什么可以保留，什么都没有， 苍天都变成苍

进阶沃尔沃，置换正当时。沃尔沃北京置换专享政策限时开启中，最高置换补贴18000元，同享3年无忧购车计划。详情请洽沃尔沃经销商。 张总，又提了一辆车啊？ 是啊，等等，怎么你的车比我新提的车还光亮如新呢？ 我的车都贴了 X-Pel 保护膜，它能完全隔绝酸雨、石子、鸟粪等对漆面的损伤，划痕自动修复，10年质保。对了，最重要的是，好产品一定要有好的施工环境和技术团队，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这么好的东西到哪里去贴？ 高碑店文杰旗舰店，G4高速高碑店南出口200米即到，电话400-0312-668，400-0312-668。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新鲜、营养又好吃。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整片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这就告别时爱上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 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 有人说，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是的，当你真正想做一件事，就去努力做吧。 你取代前一秒生命的空白，问题忽然找到答案，不用解释也明白。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我能解读那多美好，梦想不大，想永远停在这一秒。 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彩绘， 想象中的美， 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天堂，每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 相信你是我的每一个天堂，一个爱多么纯粹，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爱是巨大的。想陪在你身边， 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一天每天越来越爱，逻辑就这么简单。 转到同一个频道，并为我的幸福坐标，我多渺小，能爱着你才最重要。 想把你的明天仔细翻阅， 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远比想象中更美。 九精英有话说， 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 现在的消费是谁来拉动呢？是八零后，几亿的八零后，他们来拉动消费。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八零后的消费群体所引领的这个消费的多样化和叫做 品质的追求，对美好的需求，和我们的十年以前就成立的工厂生产的能力和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差距。 中信资本董事长张逸晨， 我认为中国内的市场和香港市场比呢，应该是各有千秋。一方面呢，从任何一个新经济的公司，尤其是 2C 的，因为我们大多数新经济公司市场都是 2C 的， 2C 的原则上应该是离自己的本土市场越近越好，因为这样很多你的消费者还可以成为你的股东，这个是有一个正向的这个循环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国内这么多年上市整个这过程太复杂，费精力这个而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元， 那个税其实在全世界这个税收上啊，它不是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源泉，它是啊调节分配啊，这个处理分配不公或者是缩小分配差距，所以个税应当更多的去瞄准高收入群体。 我是 Hebe 田馥甄，要说什么都没有办法形容音乐到底有多棒，所以跟着我继续听下去吧。现在是早